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拉瓦尔品地式的一声枪响，铁蝴蝶贝布托香消玉殒。他的死在贝布托家族的悲惨历史上添上了沉重的一笔。纵使全球各国铭文当中比贝布托家族更为悲惨的并不在少数，其中包括政坛明星、体育骄子、娱乐偶像、文学巨匠等。然而他们家族总是遭遇莫名的毁灭性灾难，有人说这不过是必然的偶然，也有人说这其实是一种家族的咒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奇闻天下单元要为您介绍一下魔咒笼罩下的五大悲情家族。 这里有历史典故， 这里有神话传说， 这里是缤纷世界， 这里是奇闻天下。 首先登场的是凡埃里克家族。弗里兹·凡埃里克的纪念网站曾经这样说过，除去肯尼迪家族，凡埃里克家族就是全美最不幸的家族。在摔跤场上他们呼风唤雨，而在场下他们却遭受了一个个家族成员不停死去的悲剧。弗里兹·凡埃里克是全美国最著名的摔跤选手之一，外号铁人。弗里兹家境贫寒，从小就在一个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成长。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我小时候就算吃上一片面包也得付出极大的代价。但童年的艰辛也磨练了这位天生喜爱摔跤的铁汉。拥有强壮体格和打不死精神的他开始参加各项摔跤比赛，并让很多对手闻风丧胆。1963年，弗里兹·凡埃里克终于击败对手，成为全美摔跤联盟的冠军，走上了他职业生涯的巅峰。但是弗里兹的才能并不仅仅局限于摔跤场上。一位熟知他的朋友曾这样说过，别以为弗里兹是一个四肢发达的莽汉，他其实十分精明，也酷爱学习，这让他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才。1966年，德州最著名的摔跤公司 WCWA 聘请他为总裁，而在他的运作下，公司从最初的全美摔跤联盟一个区部开始茁壮成长，最终在1986年正式独立运作，进而逐渐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摔跤公司。随着摔跤公司的不断发展，弗里兹也逐渐成为了美国的一名家喻户晓的名人。但是在家庭生活中，弗里兹家族却始终笼罩着不幸。他的妻子一共为他生育了六个儿子，其中长子在7岁时就因为遭受电击而摔入水中溺死，剩下来的5个儿子全部继承了父亲的摔跤事业。而就在此时，苦难再次降临到凡埃里克家族身上。 弗里兹的第三子大卫凡·埃里克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参加了全美摔跤联合会的比赛，在比赛中大卫一路势如破竹，但最终却在夺标呼声很高的情况下颇受争议地败给了对手。直到1984年，全美摔跤联合会才依照大卫的申诉做出了裁决，应当将冠军头衔还给大卫凡·埃里克。但是大卫没有等到这个迟来的冠军，就因为吸毒过量撒手人寰。弗里兹的第四个儿子凯利体格强壮，反应敏捷，有着德克萨斯龙卷风的美誉，连许多摔跤专家都惊叹他的技术已经超越了他的父亲，而凯利也的确成为了兄弟当中最出名也是最成功的一位。他曾经短暂赢得过全美摔跤联合会的桂冠，甚至还挑战过世界摔跤联合会冠军，但是德克萨斯旋风依然无法逃过被诅咒的命运。因为长期吸毒过量，凯利在1993年死于一次摩托车事故。迈克尔凡·埃里克是弗里兹的第五个儿子，他也继承了其兄大卫的事业，但是在肩部手术后患上了中毒休克综合症，并且在1987年因为过量服用镇定药物而死。弗里兹的第六个儿子克里斯则明显没有父亲和哥哥们在摔跤运动上的天赋和坚毅的神经，他在摔跤场上闯荡了多年却始终无法成功，最终身患抑郁症的他于1991年自杀身亡。至此，凡·埃里克家族下一代的六位男丁五位死于非命，这也成为了全美摔跤历史上最著名的凡·埃里克悲剧。而弗里兹本身则在遭受多次爱子丧生的打击后疾病缠身，一手扶植起来的公司也由于经营不善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倒闭了。1997年身患癌症的弗里兹与世长辞。对此，弗里兹唯一在世的次子凯文说，我很怀念以前和四位兄弟一块练习摔跤的时光，但他们都离开了我，我不知道对于我和我的家族来说这究竟是不是一个诅咒。我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好好的生活下去，并希望我的兄弟们在天堂中也能一块继续摔跤。 他们是政坛明星、体育骄子、文学巨匠，然而他们家族总是遭遇莫名的毁灭灾难。有人说这不过是必然的偶然，也有人说这其实是一种家族咒怨。您对这些赫赫有名但又厄运不断的家族了解多少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魔咒笼罩下的五大悲情家族。 介绍完了凡·埃里克家族，下面为大家介绍的另外一个悲情家族是大名鼎鼎的马龙·白兰度家族。曾经有人这样评价过马龙·白兰度家族，马龙·白兰度家的人似乎遭到了天谴。在这个家族里，酒精是女人的归宿，冷漠则是男人的特征。在电影巨星马龙以前，家中竟是怪里怪气的人，在他之后，这个家成为了自杀者的天下。奥斯卡影帝马龙·白兰度曾经因为出演《欲望号街车》《码头风云》和《教父》等不朽名片而成为了美国最伟大的演员之一，在一代又一代影迷心目中他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1950年他以《男儿本色》跃进了银幕，电影版的《欲望号街车》令他成为了一名好莱坞巨星。1954年马龙·白兰度以《岸上风云》获得奥斯卡、纽约影评人协会及戛纳电影节影帝三项大奖。但是风光背后的马龙·白兰度却过着一团糟的生活，这个人放荡不羁，曾经结过三次婚，还有过无数的情妇。马龙·白兰度的孩子也有一大堆，据他自己讲有九个，而据警察局的记录有十五个，而据传闻则有二十五个。更要命的是，所有这些子女都经历着梦魇般的人生，有的沦为了杀人犯，有的自杀，其他人不是流落四方就是互相纠缠。据悉马龙·白兰度的母亲就曾经患有酒精依赖症， 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娜·卡什菲在生下儿子克里斯坦后，也深受毒品和酒精问题的困扰。同样吸毒的克里斯坦枪杀了其同父异母的妹妹夏安的男友，并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入狱10年。为了避免夏安在克里斯坦案上出庭作证，白兰度把他送到了塔希提岛，那里美国当局无法送达船票。就在克里斯坦出狱前一年，夏安自杀了。2004年7月1日，马龙·白兰度死于肺功能衰竭，但在他去世后，马上就有媒体爆料称他在死前生活拮据，不但需要靠政府退休津贴度日，还欠下了银行1100万英镑的巨额债务。马龙·白兰度曾经租下了塔希提岛旁边的一个叫做特提亚罗的小岛，租期直到2064年。他的儿子特胡图目前独居此岛。2001年5月4日，二流演员罗伯特·布莱克在汽车当中发现了他的妻子鲍尼的尸体。警察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盘电话录音磁带，涉及马龙·白兰度的儿子克里斯坦。克里斯坦随后陷入了又一轮的官司战。同样的，白兰度家族孙子辈的命运也笼罩在不幸的阴影中，有的一出生就是瘾君子，有的被抛弃，有的被拒认。好了，说完了马龙·白兰度家族，下面我们要来说一说在印度乃至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尼赫鲁·甘地家族。 他们是政坛明星、体育骄子、文学巨匠，然而他们家族总是遭遇莫名的毁灭灾难。有人说这不过是必然的偶然，也有人说这其实是一种家族咒怨。您对这些赫赫有名但又厄运不断的家族了解多少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魔咒笼罩下的五大悲情家族。 如果说在当代印度还有一个家族能够称得上王朝，那么只有尼赫鲁·甘地家族了。尼赫鲁·甘地家族出现了尼赫鲁、英迪拉和拉吉夫三任总理长期统治印度独立后的政界。尼赫鲁·甘地的家族的名字甚至还是圣雄甘地的功劳。当时尼赫鲁是北印度的婆罗门出身，而独生女英迪拉却与异教的拜火教徒结婚，当时新婚夫妻的姓成为了问题，于是圣雄甘地给了他们甘地的姓，尼赫鲁甘地家族的称呼就这样诞生了。然而尼赫鲁甘地家族也是一个悲剧频发的家族。英迪拉和儿子拉吉夫先后被暗杀，而拉吉夫的弟弟桑贾伊在飞机失事中遇难。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内阁总理。1964年逝世后，尼赫鲁这个名字在印度政坛不再出现，但是尼赫鲁家族的血脉却在继续着传承。在父亲去世后的2年，独生女儿英迪拉甘地进入了政坛。随后在1966年到1977年、1980年到1984年间两度出任内阁总理，这也是印度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总理。然而在1984年，英迪拉甘地在花园散步时被他的一名锡克教保镖开枪打死，而这个悲剧反而促使了英迪拉的长子拉吉夫甘地投身政坛。他在1984年10月31日就任总理，并出任执政党国大党的主席。由于行贿受贿下台后准备卷土重来的拉吉夫甘地，在1991年5月21日在印度南部坦米尔纳都省的一次竞选集会上拉票，被一名伪装成献花的女性自杀炸弹袭击者袭击身亡，而他也是印度尼赫鲁家族史上第二位遇刺身亡的政治家。在拉吉夫甘地死后，他的妻子索尼亚又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印度的政治圈，在1998年出任了国大党主席。拉吉夫甘地和索尼亚有2个孩子，儿子拉胡尔和女儿普里扬卡。在2004年的大选中，年仅34岁的拉胡尔甘地当选印度人民院议员，像他的祖辈父辈一样，又开始投身于印度的政坛。 这里有历史典故， 这里有神话传说， 这里是缤纷世界， 这里是奇闻天下。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我要继续来为您讲述魔咒笼罩下的五大悲情家族。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大文豪海明威家族。在美国爱达荷州的基特出姆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公墓，这里埋葬着美国的一代文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欧内斯特·海明威。围绕着海明威墓的是在他之后相继去世的族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不是死于酗酒、怪病，就是死于抑郁症。海明威魔咒之说也由此而来。海明威1899年出生在芝加哥，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是音乐教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海明威志愿赴意大利做战地救护车司机，被炮弹炸成了重伤，全身嵌进了许多片弹片，一条腿的膝盖被打碎。回国之后，站着写完了《太阳照常升起》，以减轻受伤部位的痛苦，并且成为了他终生的写作习惯。就在29岁的海明威刚刚开始其文学生涯时，他的父亲自杀身亡了。作为上个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晚年的海明威疾病缠身，他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皮肤癌和精神抑郁症，健康状况是每况愈下。随后他开始酗酒，时常吵闹，脾气变得异常的暴躁，尝到了自我怜悯的痛苦。终于在1961年的7月2日，用那只陪他走遍了世界的双筒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海明威的墓碑上没有墓志铭，下面仅有几行小字：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生于1899年7月21日，死于1961年7月2日。上半部大片空白，留给后人评说。但是，海明威的死只是海明威家族发生的一系列悲剧中的一处。此后又有多名海明威家族成员相继被埋进了爱达荷州基特出姆市的这座公墓。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几乎无一善终，不是死于酗酒和怪病，就是死于精神抑郁症。在海明威去世5年之后，他的妹妹厄秀拉·海明威由于身患癌症和抑郁症服药自杀。在此16年之后，海明威唯一的兄弟莱斯特在得知自己因患糖尿病需要截肢后又举枪自尽。不仅如此，连海明威家族的后代也不可幸免地重演着先人的悲剧。海明威的长子杰克在结婚后夫妻感情不和，和妻子双双酗酒解愁，其妻子最终死于癌症。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生活，杰克的长女穆菲特和次女马尔戈也染上了一系列的恶习，他们先后因为吸毒而患上了严重的狂躁抑郁症，最终只能接受强制性治疗。1996年，在海明威吞枪自杀35年之后，他的孙女马尔戈被发现神秘死亡，有关部门最终裁决他死于自杀。可以说，海明威家族的血泪史整整持续了4代人。这位大文豪在去世后并没有给子孙后代留下太多的财产，却留下了一个持续了数十年的魔咒。直到后来，海明威的孙女玛丽尔·海明威才破解了这个所谓的魔咒。海明威最小的孙女玛丽尔·海明威生在1961年，虽然海明威孙女的身份已经令玛丽尔足够出名，但同时作为一名好莱坞的女演员，玛丽尔也曾经达到过她事业的高峰。她在1980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提名。2000年的12月，玛丽尔的父亲海明威的长子杰克去世，2天后她的丈夫史蒂芬被查出患上了癌症。玛丽尔请来了美国的最好医生，为丈夫做了脑瘤切除手术，并且精心地照料丈夫。值得庆幸的是，史蒂芬竟然奇迹般的痊愈了。 玛丽尔育有两个女儿德里·路易斯和兰利·克里斯曼。他积极向上，用自己的行动破除了所谓的海明威魔咒。2003年，玛丽尔还因此登上了《人物》杂志的封面。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五大悲情家族的最后一个，这个家族曾经在美国政坛上呼风唤雨，但是却同样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 他们是政坛明星、体育骄子、文学巨匠，然而他们家族总是遭遇莫名的毁灭灾难。有人说这不过是必然的偶然，也有人说这其实是一种家族咒怨。您对这些赫赫有名但又厄运不断的家族了解多少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魔咒笼罩下的五大悲情家族。 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中，如果说有名门望族的话，恐怕没有人不承认肯尼迪家族。然而这个在美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第一家族，其许多家庭成员却灾难连连，悲惨不断。肯尼迪家族在美国的崭露头角开始于1914年，当时约瑟夫·肯尼迪与罗斯结为夫妇，这之后他们生育了9名子女，四个儿子小约瑟夫、约翰、罗伯特以及爱德华，五个女儿为罗斯玛丽、凯瑟琳、尤尼斯、帕特利西亚和珍妮。从那个时候开始，肯尼迪一家就似乎笼罩在了诅咒的乌云之下。肯尼迪家族当中最被人们关注的无疑是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被刺身亡。1963年11月22日下午12:30，约翰·肯尼迪在夫人以及德克萨斯州州长康纳利夫妇的陪同下，乘坐敞篷轿车前往达拉斯市区，准备在那儿发表一篇演说。然而，在经过迪利广场时，遭到枪手的枪击身亡。而在此之前，老约瑟夫·肯尼迪的另外一个儿子小约瑟夫·肯尼迪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于坠机。据说他当时正在从事着秘密的军事任务，乘坐满载炸药的飞机企图去摧毁纳粹的导弹基地，不料飞机却在中途爆炸。当时小约瑟夫·肯尼迪只有29岁。同样死于二战时期的还有女儿凯瑟琳的丈夫，他们1944年5月结婚，然而凯瑟琳的丈夫在当年的9月就阵亡了，而凯瑟琳本人4年之后也死于空难，死时年仅28岁。在约翰·肯尼迪被刺后的第7个月，肯尼迪家族的小儿子爱德华·肯尼迪在1964年的飞机失事事故中伤到了背部，虽然稍后康复，但仍然没能逃脱噩梦。1969年7月18日，他在参加一场朋友聚会后，开车经过麻省的一座桥梁时失控坠落。而肯尼迪总统的另外一个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则在1968年6月6日在洛杉矶遇刺丧生，当时他只有42岁，而当时的他正在竞选总统提名，并且在加州的初选中获得了胜利。肯尼迪家族的第三代传人同样延续着不幸的遭遇。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儿子帕特里克·肯尼迪在他遇刺前3个月夭折，爱德华·肯尼迪的�儿子小爱德华·肯尼迪1973年因为癌症而切除了右腿，罗伯特·肯尼迪的儿子麦克·肯尼迪1997年12月31日在科罗拉多州的滑雪意外中丧生，当时年仅39岁。而罗伯特·肯尼迪的儿子大卫·肯尼迪1984年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家族度假别墅附近的一家旅馆用药过量死亡。最新发生的悲剧是1999年的7月16日，约翰·肯尼迪的一父子小约翰·肯尼迪在跟他的妻子以及妻子的姐姐前往堂妹劳瑞的婚礼时驾驶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本来这个家族最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小约翰·肯尼迪的身上，但是这次空难差不多是断绝了肯尼迪家族最后的指望。一个庞大的家族几十年以来都以一种不间断的自我毁灭方式走下坡路，但是多灾多难的肯尼迪家族或许要把重新崛起的希望寄托在